我就憋那些不鼓掌的。咱们日落西山呐、啊，起高了。咱们日落西山，黑了天的家家户户，咱们把门关。这个石家庄那个酒家所，咱们就有一家门没关。今天我脚踩地啊，头顶高天，我这一步两，咱们两步三，这个三三九转，三三了咱们胜利电影院的舞台前，这个为大家咱们来表演表演一段我们东北神调，神调大全，这个希望朋友们能喜欢。往下看，咱们往下观，这个今天朋友们来的全，也有女也有男，有老年，咱们有少年，这个有中年，还有童年，咱们有干活，这个有党员呐。今天我这很荣幸的为大家这个来表演，朋友们如果喜欢，能好呢，叽叽喳喳来点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鼓励鼓励咱呐，哎哎哎呀！是啊，左手没拿文盲鼓，右手没拿出也变什么文盲鼓。这个柳木圈，这个奔四坎，这个豹四圆，这个上边这边这个驴群满，在里边穿上了这个横三竖四，八根弦，四根朝北，四根朝南，四根朝北安天下，四根朝南定江山呐、啊。在中间穿上了哪吒闹海金刚圈，这把鞭是好鞭，五彩飘带。上边穿打一下我的颠三颠，这个打三下咱们颠九颠，这个梁山一百单八将，这个打了一百单八鞭，咱们这把鞭咱们治好鞭，这个钥匙赶山赶就送这个钥匙赶赶赶就搬呐。这把鞭今天落到我的手，赵强大哥把持完呢，老仙家大。鼓一打响叮咚，这个听我请请湖广的两家兵，一请湖这个二请黄，咱们湖广两家到连营，胡老太爷掌边坐，咱们胡老太奶陪伴着，胡老太爷快发令，你把咱们胡家打兵吊旗征，胡天霸咱们胡天龙，对胡翠花这胡翠明，这快点来这脚扎进这个荆棘果，还林立虫啊，一溜小跑啊到连营啊，老仙家未曾出古洞，这个离青山，眼下还有三道关，头到龙家头到关，这个秦琼竟得来战班，咱们秦琼手使出铜剑，这个竟得手使出眼鞭，秦琼真把头开，这个里青发，这个外青来呀、啊，老仙家。过了头道狼牙，头道关，眼前来到二道狼牙，二道关，眼二道狼牙有人守啊。那本身哪吒神这个来战班，哪吒神把头低，这个李成这个外神吸烟，老仙家过了二道狼牙，二道关，这个眼前来到三道狼牙，三道关，那么三道狼牙有人守啊。那本身灶王老爷来战班，灶王爷本身站住，战王站家当老了，再上上上上上，当个皇上老三不把别的干，咱们一心见王当灶王，灶王爷把头抬，这个李成把那个外神来呀，老仙家出古洞啊，奔深山来到硬盘，把你的家乡去除报一番，回住北，回住南，回住湖光，回大连，我回住脸，我回住山，听棒棒的报一番，这个要说山就是山。大黑山小黑山小石顶子亮甲山，这个经济独立凤凰山，南岳飞大战牛头山，这个五郎城家五台山，香港城家东南山，四川省峨眉山，山东省没有台山，这个辽宁省有钱山，这个吉林省的长白山，黑龙江省双鸭山，许三妈妈住的那叫奶头山，多山的多是啊，威武山世界最高峰啊，喜马拉雅山，唐古拉山，祁连山，有黄山，有黄山，有华山，这个有庐山，这个有嵩山，这个武当山，有庄山，有仙山，太阳山，玉龙山，日出日落昆明山，那井冈山，那大别山，那五台山，那宝塔山，北京有个八宝山，我上了场来，简简单单抱着什么希望，朋友们能喜欢的，祝愿你们今天到场的老年人。扶着东海少林南山，年轻哥们儿，你们心想事成，叫三龙哥一帆风顺，二龙起出三阳开泰，四季八三五府里面六六大顺，七七高照，八八进宝，九层天，十年之外百日一千日一列，万事如意。 哎呀，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，不要不要。碰着碰着， 我还没唱完呢， 还有一句了，朋友们先控制一下。我知道你们这个，因为这个掌声要是发泄的时候要是控制啊，很难控制，很压抑，我特别理解你们，但是你们稍微控制一下，等我唱完最后一句，你们感觉金杰在台上还算卖力气的话，你们听我的口令，咱一块玩一下。我说拍， 哎不，那个别怕，我是人，我是人， 听我说拍齐刷给我来一下。如果还希望金杰接下来把更精彩的段子奉献给你们的话，所有的在场的好朋友们都来开心，来不是来开会，来发泄一下，用你们的呐喊声告诉我，只要你们掌声呐喊声到位，我今天晚上就算累死在这儿，我就当睡着了。听我的口令，掌声呐喊声一起来，大家就保平安，那哎嗨哎嗨嗨，拍吧。控制，来来， 我 控制， 要逼死你！ 我跟你说，不用那样，这不用控制自己的感情。 嗯， 你说我从，哎，你们前面那演员，你上来看我啥时候要掌声了？你们都上来来，我没要吧？这都是自发的， 嗯， 对不对呀、啊？看你演的好人，自个儿就给你拍了， 是吗？ 另外一个不就得一等奖吗？别老跟大伙介绍。